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。 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

山边的眼神

杨乃文的《我给的爱》，谭咏麟的《听了一夜的雨》，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。

像沼泽慢慢陷落，灵魂呼唤来生的歌。他一晚把吻的等候，已经过去，人是复数，心是单数，浪漫复仇。 旧单车老情歌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。

心底偷偷安慰自己，好过难过至少爱过，都是寂寞惹的祸，像我一错再错，以为执着就能改变结果，都是寂寞惹

伤与不是原来都留不住，在故事的尽头，我的选择是用孤独将自己锁住。 随风而去，移动的心 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遇，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请欣赏范晓萱所演唱的《咖啡》。